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上之上。至德元载春正月乙卯朔，陆山自称大燕皇帝，改元圣武，以达西寻为侍中，张通儒为中书令，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。李随至睢阳，有众数万，秉臣以随为河南节度使，以前高要尉徐远为睢阳太守兼防御使。濮阳客尚恒起兵讨陆山，以郡人王七耀为衙勤总管，攻拔济阴，杀陆山将邢超然。颜杲卿使其子全名贾深、翟万德，献李钦凑首及何千年、高邈于京师。张通幽泣请曰：“通幽兄献贼，其与全名偕行，以救宗族。”杲卿哀而许之。至太原，通幽欲自托于王承业，乃交之刘全明等，更其表，多自为公，回短杲卿，别遣使献之。杲卿起兵才八日，守备未完，史思明、蔡希德引兵接至城下，杲卿告急于承业，承业既窃其功，立于城县，遂拥兵不救。杲卿昼夜拒战，粮尽使竭，人虚城县，贼纵兵杀万余人，只杲卿及袁吕谦等送洛阳。王承业使者至京师，玄宗大喜，拜承业与林大将军，麾下受官爵者以白署，征颜杲卿为卫尉卿。朝命未至，常山已陷。杲卿至洛阳，陆山署之曰：“汝自范阳护曹，我奏汝为判官，不数年超至太守，何负于汝而反也？”杲卿嗔目骂曰：“汝本瀛州牧羊节奴，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，恩幸无比，何负于汝而反？我视为堂臣，禄位皆堂友，虽为汝所奏，岂从汝反也？我为国讨贼，恨不斩汝，何谓反也？骚劫狗，何不速杀我？”陆山大怒，并袁吕谦等缚于中桥之柱而剐之，杲卿、吕谦必死，骂不虚口。严氏一门死于刀具者三十余人。史思明、李立杰、蔡希德即刻长山，引兵及诸郡之不从者，所过残灭。于是夜广平、巨鹿、赵、上谷、柏陵、文安、魏、信都等郡复为贼首。饶阳太守卢全成独不从，思明等为之。河间司法李焕将七千人，景城长史李伟遣其子嗣将八千人救之，皆为思明所败。上命郭子仪罢为云中，还朔方，亦发兵进取东京，选良将一人，分兵先出井陉，定河北。子仪见李光弼，鬼害， 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，分朔方兵万人与之。甲子，甲哥舒翰左仆射，同平章事，余如故。至南阳节度使，以南阳太守卢炯为之，将岭南、黔中、襄阳子弟50,000人屯涉北，以备安禄山。炯表薛苑为颍川太守兼防御使，庞坚为副使。苑故太子婴之非兄，兼玉之曾孙也。乙丑，安禄山遣其子庆绪叩潼关，哥舒翰击阙之。己巳，加颜真卿户部侍郎兼本郡防御使，真卿以李伟为副。二月丙戌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，河北道采访使。史思明等为饶阳29日不下。李光弼将番汉部骑10,000余人，太原弩手3,000人出井行。己亥，至常山。常山团练兵3,000人杀胡兵，执安思义出降。光弼谓思义曰：“汝自知当死否？”思义不应。光弼曰：“汝九更镇行，是无此众，可敌思明否？今为我计，当如何？汝策可取，当不杀汝。”思义曰：“大夫士马远来疲弊，猝遇大敌，恐未易当，不如移军入城，早为备御，先料胜负，然后出兵。胡骑虽锐，不能持重，苟不获利，弃举心离，于时乃可图矣。思明今在饶阳，去此不200里，昨暮与书已去，即其先锋来臣必至，而大军继之，不可不留意也。”光弼悦，视其父，即移军入城。史思明闻常山不守，力解饶阳之围，明日未旦，先锋已至，思明等继之，合20,000余骑直抵城下。光弼遣部卒5,000自东门出战，贼守门不退。光弼命500弩于城上齐发射之，贼稍却，乃出弩手1,000人分为4队，使其使发发相继，贼不能当，敛军到北。光弼出兵5,000围羌城于道南，夹呼沱水而阵，贼硕以骑兵搏战，光弼之兵射之，人马众使者太半，乃退。小憩以伺步兵，有村民告贼步兵5,000自饶阳来，昼夜行170里，至九门南防壁，渡气息。光弼遣步骑各2,000逆旗鼓并水前行，至防壁，贼方犯，纵兵掩击，杀之无疑。思明闻之，失势退入九门。时常山9县欺负官军，为九门藁城为贼所据。光弼遣皮将张凤章以兵500数十亿，余皆300人数之。上以吴王之为临昌太守，河南都知兵马使， 贾奔前至雍丘，有众二千。先是谯郡太守杨万旦以郡降安禄山，比真元令河东张巡使为长史，西营贼。巡至真元，率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庙，起兵讨贼，吏民乐从者数千人。巡选精兵千人西至雍丘，与贾奔合。初，雍丘令令狐朝以县降贼，贼以为将，使东击淮阳救兵于襄邑，破之，俘百余人，居于雍丘，将杀之。往见李廷望，淮阳兵遂杀首者，朝弃妻子走，故贾奔得以其剑入雍丘。庚子，朝引贼精兵攻雍丘，奔出战败死，张巡力战却贼，引兼领奔众，自称吴王先锋使。三月乙卯，朝赋予贼将李怀仙、杨朝宗、谢元同等四万余众掩至城下，众惧，莫有固志。巡曰：“贼兵精锐，有轻我心，今出其不意击之，彼必惊溃。贼是小折，然后城可守也。”乃使千人乘城，自率千人分数队，开门突出。寻身先士卒，直冲贼阵，人马必易，贼遂退。明日复进攻城，设百炮环城，楼叠接近。寻于城上立木栅以拒之，贼以覆而登，寻数镐贯之，焚而投之，贼不得上。十四贼细，出兵击之，或夜坠着营，即六十余日，大小三百余战，带甲而食，裹疮复战，贼遂败走。寻乘胜追之，或胡兵二千人而还，军声大振。初，户部尚书安思顺指禄山反谋，因入朝奏之。即禄山反，尚以思顺先奏，不知罪也。哥舒翰素与之有隙，使人诈为禄山为思顺书，于关门擒之以献，且属思顺七罪，请诛之。丙辰，思顺及弟太仆卿元贞皆作死，家属袭领外，杨国忠不能救，由是使魏汉。郭子仪至朔方，亦选精兵，戊午进军于代。戊辰，吴王之及谢元同走之，拜陈留太守、河南节度使。壬午，以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为范阳长史、河北节度使，加颜真卿河北采访使。真卿以张旦为知使。先是，清河客李鄂年二十余，为郡人起事于真卿曰：“公首倡大义，河北诸郡视公以为长城。今清河公之西邻，国家平日据江淮、河南前薄于彼，以善北军，谓之天下北库。今有部三百余万匹， 帛80余万匹，钱30余万民，粮30余万斛。西讨莫绰，甲兵皆驻清河库，今有50余万士，户7万，口10余万。切记财足以三平原之富，兵足以备平原之强，攻城资以士卒，辅而有之。以二郡为腹心，则余郡如四肢，无不随所使矣。真卿曰：平原兵心急，尚未训练，自保恐不足，河峡吉林，虽然介若诺子之请，则将何为乎？恶曰：清河潜仆贤命于公者，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师以偿寇也，亦欲观大贤之名义耳。今仰瞻高义，未有决此定色，仆何敢拒言所为哉？真卿其之，欲与之兵。众以为恶年少轻鲁，徒分兵力，必无所成。真卿不得已辞之。恶就管，复为书说真卿，以为清河去逆孝顺，放素帛器械以资军，公乃不纳而移之。仆回援之后，清河不能孤立，必有所系托，将为公西面之强敌，公能无悔乎？真卿大惊，具意其管，以兵6000借之，送至境，执守别。真卿问曰：兵已行矣，可以言子之所为乎？恶曰：闻朝廷遣成千里，将精兵10万出郭口讨贼，贼据险据之，不得前。今当引兵先击魏郡，执麓山所属太守袁之泰，那旧太守司马垂，是为西南主人，分兵开郭口，出千里之师。因讨及邺以北，至于幽灵郡县之魏下者，平原清河率诸同盟合兵10万，南临孟津，分兵巡河，据守要害，至其北走之路，即官军东逃者不下20万，河南一兵西向者亦不减10万。公但当表朝廷坚壁勿战，不过月余，贼必有内溃相图之变矣。真卿曰：善。命陆氏参军李泽交及平原令范东富将其兵，会清河兵4000及博平兵1000人，均于唐邑西南。袁之泰遣其将白四公等将20000余人来逆战，三郡兵力战近日，魏兵大败，斩首1000余级，俘虏1000余人，得马1000匹，军资甚重。之泰奔吉郡，遂克魏郡，军声大振。使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一起兵，真卿以书召之并立。进明将部骑5000渡河，真卿陈兵逆之，相依哭于马上，哀动行伍。进明屯平原城南，休养士马，真卿每事资之，由是军权稍移于晋明矣。真卿不以为贤。真卿以唐邑之功让晋明，晋明奏其状，取舍任意，敕加晋明河北招讨使， 则交东赋威晋资籍，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录。晋明公信都郡，久之不克。陆氏参军长安第五旗劝晋明后以金帛募勇士，遂克之。李光弼与史思明相守四十余日，思明掘长山粮道，城中伐草，马食渐急。光弼以车500乘之10亿取草，将车者皆一甲，弩手千人卫之，为方阵而行，贼不能夺。蔡希德引兵攻10亿，张凤章拒却之。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仪，子仪引兵自井陉出，下4月壬辰至长山，与光弼合，番汉部骑共10余万。甲午，子仪、光弼与史思明等战于九门城南，思明大败。中郎将浑坚射李立杰，杀之。坚是之之子也。思明收余众奔赵郡，蔡希德奔巨鹿。思明自赵郡如柏陵，使柏陵以降官军。思明尽杀郡官，河朔之民苦贼残暴，所至屯结多至20000人，少者1000人，各为营以拒贼。即郭李军至，征出自校。庚子，攻赵郡，一日城降。士卒多掳掠，光弼作城门，收所获，喜归之，民大悦。子仪生擒4000人，皆舍之。斩麓山太守郭献求，光弼进为柏陵，10日不拔，引兵还衡阳旧时。杨国忠问士之可为将者，与左拾遗、伯平、张浩及萧新。浩新见左赞善大夫，永寿来殿。丙午，以殿为颍川太守，贼屡攻之，殿前后破贼甚众，加本郡防御使，人谓之来剿铁。安禄山使平卢节度使吕之会有安东副大都护马灵察，杀之。平卢游役使武志刘克奴，先锋使董勤及安东将王玄志同谋讨诛之会。前使于海与颜真卿相闻，请取范阳以自效。真卿遣判官贾在积粮及战士衣助之。真卿实为一子颇，才10余岁，使亦克奴为质。朝廷闻之，以克奴为平卢节度使，赐名正臣。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，董勤为平卢兵马使。南阳节度使卢炯立诈于治水之南，安禄山将武令寻、毕思琛攻之。